有地德传第十三章。夜已深了，他的仆役都迅速离去。巴哥阿从外面把帐幕关好，又示意叫侍从离开主人面前。由于宴饮时间过长，人都感到疲乏，就各自上床睡了。此时在帐幕内只有有地德和泥醉横卧在床上的敖罗斐乃。有地德遂吩咐自己的婢女，要她像平日一样在寝室外等候他出来，因为他说自己要出去祈祷，且也对巴哥阿这样说了。此时所有的人都走了，不论大小，没有一个留在寝室内。有地德就站在他的床边，心里说：上主，全能的天主，求你在此时眷顾我手要行的工作，为显扬耶路撒冷，因为如今正是救助你家业的时候，请预成我的计划，消灭那起来攻击我们的敌人。他走到靠近敖罗斐乃头部的床柱前，由上面取下了他的短剑，再走进床前抓住他的头发说：上主，以色列的天主，求你今天赐我力量。遂用尽气力在他颈上砍了两下，割下他的头颅，把他的尸首从床上滚下，由柱上卸下帐幔，即刻走出，将敖罗斐乃的头交给自己的使女，使女把头放进石袋里，然后二人一起照习惯出外祈祷去了。二人经过兵营，绕过山谷，爬上拜图里亚山，来到了自己的城门下。有地德从远处向守门的人说：开门，开门啊，天主，我们的天主与我们同在，他今日所做的再次证明他在以色列中的能力和处置敌人的威力。城里的人一听见他的声音，就赶快下来到城门口，召集了城中的长老，于是老幼大小一起都跑来。由于他回来实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，遂开门迎接他们，点起明亮的火把，将二人围起来。有地德大声对他们说：赞美天主，赞美，赞美天主，他不但没有从以色列家收回他的仁慈，今夜反借我的手粉碎了我们的敌人。遂由袋里取出一个人头来，指着对他们说：看，这就是亚述军队的总司令敖罗斐乃的头，看，这就是他最后睡的帐幔，上主借着一个妇人的手击杀了他，上主永在，他在我行的路上保护了我，因为我的容貌迷惑了他，叫他趋于丧亡，他未曾与我犯罪，玷污羞辱我。民众听了不生惊奇，都俯伏在地朝拜天主，同声说道：今日使你民族的敌人化为乌有的，我们的天主啊，你是应受赞美的。敖奇亚对他说：我女，全世界妇女中，你分外应受至高者天主的祝福，创造天地的上主，领你割取我们的敌人统帅头颅的天主，应受赞美。在永远记得天主能力的人心中，不会忘记你的信心。你不忍见我们民族所受的屈辱，竟不顾惜你的性命出去挽救我们的为王， 在我们的天主面前履行正道。希望天主永远使你获得光荣，赐予你幸福。民众答说：但愿如此，但愿如此。